E para o mundo não girar as avessas, o negro que sou, inclusive em alma, custo forçaram a ver navio. Pois muitos dormem temendo o escuro, crucifixa o colo quase absurdo. Os que ainda acordam vivos dão graças, sentem-se pagados à flor da raça. Sentem-se pagados à flor da raça. À flor da raça. À 世界不至于倒退，我的灵魂守固在黑暗里，被迫着寻找希望之船。我们听到这是来自葡萄牙的歌手 Luna Pena 的歌，叫做《黑暗之中的我》。欢迎来到 I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哦，旅行回来了，两周，仅有我的朋友们很专业的代班，我有偷听他们的录音，他们太强了，感谢云海跟介安。旅行回来我很高兴，因为我接到一封 email， 就是我们 IU 电台的老友周世芳的大大树音乐图像，他们寄来一个讯息，就是流浪之歌音乐节又即将要举办了。我觉得好难得，我刚刚就问世芳说，对，他现在现场 Hello 你好， 嗨光霞。 我刚刚就问世芳说，原来你不是一个常为了玩耍而去出国旅行的人，你大部分时间你会去寻找搜寻这些音乐节或音乐人，把它带回台湾来。这简直是一件很我觉得是很感动的事情，因为已经第15年，每一年的流浪之歌音乐节都会带不一样的音乐人进到台湾，有些国家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或者是你到那个国度去拜访还不见得能够听到他们演唱的人。所以今年的流浪之歌音乐节又来到台湾了，邀请周世芳为我们介绍今年的这些活动，是好像是下礼拜就开始了。 对，就是从28号开始，礼拜四，然后一直到礼拜天的晚上。 因为世芳之前在电台有主持世界音乐的节目 好久了， 然后也非常受到欢迎，现在还有听众都还很怀念。然后但是在电台之外，其实你一直在做这样引介音乐的工作。今年我的主题叫我不在房间，你要聊一聊就是对这次音乐节的想法。 其实每音乐节这15年来每一年都有定一个主题，那主要是因为音乐节不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那我们希望在节目的规划上面能够比较聚焦，因为其实值得引介到台湾的节目或乐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就用一个主题来做比较聚焦的讨论，或是在整个节目策划上能够让大家能够比较容易抓到那个核心的精神。所以今年的主题是我不在房间，那而且都是邀请女性的乐人。那其实这也是这些年跟很多的女性音乐做音乐的朋友们在一起，然后他们带给我的灵感。那包括像光夏也是一样，就是一个不在房间的女性乐人。那个房间其实是一个象征，就是说其实想要走出，其实要走出，以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多少女性的乐人也好，制作人也好，创作者也好，多多少都会感受到很多的传承其实是由男性在规范，或是会不管是方法上面或是美学上面，那其实女性要在音乐的舞台上面 自由的话，其实必须很勇于离开某一种方法或规范或类型。 嗯， 那所以我今年我想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来邀请我觉得非常精彩的来自不同地域的，然后走在一些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上的女性音乐家。 嗯，我们知道就是以前的说法是属于自己的房间， 嗯， 女性在 Virginia 对 就在那个家庭之中，她希望只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一个房间，那就是她的自我独立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宣言了。但是这次说不在房间，我自己觉得还蛮贴切的，就是拥有房间，但是你宁可离开那个房间，去走出这个屋子，去看看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对，我想光夏刚刚旅行回来一定就是特别有感觉，对这样子的房间跟规范或是限制。 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必须要离开那个每天你存在的那个地方，然后去看看别人的生活，然后其实那个观看通常都是为了来回应自己原先的疑问，或者是想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想象。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葡萄牙女歌手 Luna Pena， 她就很棒耶，她一把吉他，然后再加上她的吟唱。你是怎么找到她的？ 其实是因为我没有去到葡萄牙去找她，但因为做这样子的策展工作已经很多年，所以就当然有很多在跟我做一样工作的朋友会分享很多的资讯。那我第一次收到 Luna Pena 的介绍的时候，看到他的 video 非常的震惊，因为对，就是只有一个人一把吉他，可是那整个声响性是这么的完整，然后他其实像一个雕像，他也没有很多的表情，然后就是一个雕像，然后感觉是从一个石洞里面，很古老的石洞里面慢慢发出声音来，可是发出声音以后又觉得是一个非常当代的，然后你其实很难说他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乐人，因为你可以从他的吉他的弹奏上面或是节奏上知道这是综合着各种不同音乐文化而成的。所以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起先以为他是西班牙乐手，因为可能吉他的弹奏的方式比较有一点接近 flamenco， 但后来又觉得节奏上他又有不同的节奏，然后后来又听到他有带着一点葡萄牙的 fado 的传统，可是又不像 fado， 因为 fado 是 fado 的那种悲戚是非常戏剧性的， 对，很外显的那种。 对，但他是又把它压抑了，然后他又没有那种高，把那个发抖的高音去夸大，所以最后我觉得哇，这个乐人就是其实他都不是，他就是 Luna Pena。 他就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借由音乐去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不拘泥于形式或者是发抖的形式。 对 的， 对，而且他出了第一张专辑，因为是一个极度有才华的乐人，大受欢迎，然后有很多的邀约。他出了第一张专辑之后，在1998年吧，那他就毅然的离开舞台，然后就消失了12年。然后再重新回到舞台，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女性音乐家。 这次 Luna Pena 来自葡萄牙，也要来到流浪之歌音乐节表演。我们下面再听，另外是来自加拿大的歌手，刚好问他的名字方叫 Kiri Christensen。要介绍他吗？ 好。Kiri 其实对我自己一开始也觉得应该念 Kiri， 后来查了一下，所以之前自己也有就是想说，以前学英文这个 Y 要念 I， 对，所以 Kiri Christensen。其实认识这个乐手是跟着一个组合，那个组合是一个梦幻组合，叫做 Songbirds Collective， 我们把它翻译成犀鸟乐集。然后 Songbirds Collective 的前身又叫 American Songbirds。那我是透过这个梦幻组合认识了有几位女性乐人，其实也是他们确认了我想要做今年的这个主题。 那我先回到那个 Songbirds Collective 这个故事好了，也是一个德国的朋友，他有办一个音乐活动，像就是像就是美国北美的这个唱作人的传统，就是60年代传统致意，然后邀请当然沿袭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或是从这个传统之上创新的一些乐人，他办了一个 festival 一个音乐节，那 Songbirds Collective 哦，那个音乐节就叫 American Songbirds Festival， 在2014年，那他们在这个音乐节也会做一些计划，就是把不同背景的乐人然后组合起来做一个计划，那当时他们组了四位来自加拿大、英国、美国的女性独立乐人，然后成为 American Songbirds Festival 的一个高潮，那这个计划非常的成功，后来这四位女性就继续的不但录音然后继续的巡回，所以她本来是一个梦幻组合，那其中 Kiri Christmanson 就是在这个组合里面的加拿大的女性乐人，然后她自己是从民谣的背景，就是比较难得的是就是年轻的女性乐人，但是从小就对民谣有兴趣，所以她很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些民谣音乐节里面崭露头角，然后而且还获得加拿大的民谣奖。 好，我们就来听这个歌手Kiri Christmanson 她的演唱，然后等一下也许可以再针对民谣或者是女性乐人的主题再多听一些音乐，先来听一看。 I think we are going down with the city rise and the ocean rise. I think we are going down. I hold on to you and I hold on to you and I think God is breathing in. And if you didn't believe, you better know. Because I think we are going down.I don't know, so hold on to you and hold on to you and your hands on my ears. I say, do you believe that God is in our pleasure? You know,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the rhythm. It's good in your rhythm, it's good in your rhythm, it's good when I'm old and the birds.Sing when my baby sighs and the world is a song. And the wind blows when my baby sighs and the world is a song. And my baby keeps a beat when he'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I say your rhythm is good and your rhythm is good and your rhythm is good when I hold on to you. But I think we are going downI hear the trumpet call and the marching band. Well, I think we are going down. The colors flash by so fast. And I think God is breathing in. And if you didn't believe, you better know. I say, do you believe? Oh, baby, do you believe? Oh, baby, do you believe that God is in our pleasure? You know I believe.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the rhythm. It's good in your rhythm, it's good in your rhythm, it's good when I hold on to you. 这是一个现场录音， Kiri 是来自我们说另外一个组合，也是刚刚释放有特别介绍，叫犀鸟乐集 Songbirds Collective， 由加拿大、美国跟英国女性歌手、民谣歌手一起组成的。我不知道，有时候人家讲起民谣，就觉得民谣不酷，或者是觉得摇滚比较厉害。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歌很不一样，好像民谣的力量就像你说从比如说美国的蓝调开始，就是这种说唱的方法，其实这个路线其实很重要，不能遗失的。 然后而且我觉得当代的民谣乐人可能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可以更自由，因为就是 民谣的风格已经经过了很多的流转，所以像这几位乐人，他们既民谣然后又可以实验，然后又像是在，有时候我又觉得很像那个就是那个 cabaret 的那种传统，就是有一点嬉闹的。那我其实觉得他们是完全的自由在风格上，或是他们怎么去呈现，然后而且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要美声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他们可以美声，但是他们并不觉得美声是一个他们的目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美学上他们一直在打破一些东西。 就像石方说，他们在现在的民谣已经有，当然从最简单的就是说说唱唱，然后到现在他们各种音乐形式加进来，他爱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对对对。 然后像 Songbird Collective, 这个乐团呢，我们现在要听一首他们的歌，你光听他的歌词跟歌名就会真的就像他讲故事一样，就忍不住就大笑了。 对, 对， 这首歌叫做《上克劳德·范达梅》，那就是那个动作巨星嘛， 对对对， 肌肉男，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他们在题材上也很自由，就是可以谈，对，可以，这是当然是嘲讽，就是他在把这个肌肉男当成一个偶像在谈的时候，其实里面是充满着嘲讽的意见。那他们也有那种很深刻谈生死的，然后那种生死的观念其实是在一种欧洲美国的一种底层社会里面，就是你看不到希望的。 我们就来听Songbird Collective 犀鸟乐集的这首《上克劳德·范达梅》，听一下歌词。 And we all need people at different times, and things might not be going okay. And I'd like to dedicate this song to my hero. One of them. Jean-Claude Van Damme, you don't know who I am, and I don't know you personally, but you've been a big influence on me. To be sure, I'm impressed by your muscles.And I've got a lot of relatives in Brussels. It's true, but these things have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eason I'm writing to you. Jean-Claude Van Damme.Jean-Claude Van Damme, you don't know who I am, but your courage and your honesty had a profound impact upon me. It seems we share a similar chemical imbalance.Which, although might help to access certain talents, will eventually take its toll, and therefore must be brought under control. Under control. Under control.Under control. Oh, you helped me to accept the situation by extolling the effects of medication. and your straightforward yet eloquent description give me the strength to go ahead and fill my prescription. Ever since, my existence has been much better, which is why I am compelled to write this letter to you. 他的歌词就像释放说的确听起来是说是他的偶像，可是呢里面有某种讽刺的存在啊。他说你不认识我，但是你的勇气跟诚实对我有深刻的影响，我们似乎共享着相同的化学失衡，但有可能帮助我们拥有某种天分。然后最后提到了通过历经药物的效果，然后你给直截了当的给我了雄辩的陈述等等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不是只是简单像表面上的戏虐嘲讽而已。嗯 嗯, 嗯，这个乐团也好有趣，即将来到流浪这个音乐节。然后另外一个我现在想听的这个是葡萄牙的，算是手风琴演奏家。 嗯，对， 他也好棒，你要讲一下他吗？ 好，就是非常年轻的一位葡萄牙手风琴演奏家，叫 Inés Bas。那其实去年我们是小流浪，那去年小流浪我们邀请的葡萄牙的民谣歌手叫 Donna Rosa， 那帮他做伴奏的就是 Inés Bas。然后大家在那样以歌手演出的主要以歌手演出的这样的音乐场合，非常多人注意到。在 手 风琴手的那个在非常细腻的就是陪伴在这个歌手的旁边，随时就是在补歌手的位置还有频率，然后我自己也非常的惊艳对于他在现场的演出，然后这么年轻的一位手风琴家，于是我们也在演出之后跟他聊起来，然后知道他其实有自己 solo 的计划，于是我们在今年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之下也邀请了他，因为他在葡萄牙的手风琴文化主要是以男性为主，那他非常的努力做各种的合创跟创作，然后走自己的路。 我就来听听看。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28。然后今天请到朋友是钟世芳，他带来了流浪之歌音乐节第15届，从第1届我就去参与，每年都很少错过，然后都会听到哇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然后或者是在多年之后在某一个外国朋友家，比如他说这个希腊女歌手很棒，你一定要听，我一听这我听过了，就是来台湾过，就哇原来释放真的是一直在持续的做这些事情，非常重要。然后今年是以女性歌者跟音乐家为主题的我不在房间，其实从礼拜四就开始了， 对礼拜四会有一个叫流浪醋冰球的活动。 好，就是错边唱就那的活动，其实也是因为我们长久都在永康青田，台北市的永康青田这一带，工作室都在那边，然后就觉得我们每回办音乐节反而都离开那边，就今年就设计了一个散步的活动，从晚上八点开始，然后我们在四个独立的空间里面，然后会设计这些来参加流浪之歌音乐节的女性乐人会有20分钟的说故事，或者他们在里面念诗，但我们不会告诉你他谁在什么空间， 谁在哪一家， 对，但我们会告诉你这四个空间在哪里，然后几点钟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找到这个惊喜。 嗯，就很像散步，然后就他发现那个咖啡馆里面有人在不知道哪里来的音乐家正在演出，正在说故事。 对对， 这是9月28号的活动，很惊喜，从晚上八点钟开始。然后9月29号开始就是在中山堂中正厅跟接下来光复厅， 对， 就是有我们刚才开始要放这些女性音乐人的正式的音乐会了。 对， 然后你们也有常常会有你们的市集活动，就是一些农作小农的， 我们跟弯腰就是弯腰市集合作，流浪弯腰市集，然后当然也有他们弯腰市集有一些工作坊跟手作的工作坊，那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流浪之歌的官网上看到这些活动。那除此之外，在中山堂的光复厅跟中正厅的演出之间，我们也会有一些市民可以免费参与的工作坊跟说故事的时间。 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世芳就是从我认识他来，就是世界音乐之外，我觉得你对比如说这次我们主题讲女性音乐人的观察跟因为你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有提到很多游戏规则都是男生制定的， 对， 你对这个想法是怎么想的？你觉得真的有，好吧，我知道虽然我的第一张唱片是水晶唱片的女歌志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姑妈和莹她把女性音乐人分出一个项目，但是我自己当时可能20几岁，所以并没有意识到女性创作者跟男性创作者的不同。那就你观察这些年下来，你觉得有什么你自己觉得的差异或者是有趣的地方？ 我想就是这些年因为跟一些女性的乐人一起工作，那不管是从哪一个文化或语言背景来的女性乐人，其实在工作之余大家最常谈到的其实应该就是男性主导的音乐舞台里面，比如说其实那个包括技术面，就是或是在录音室里面的某一些美学上面的一些掌控，那或是说在传统的领域，古典或传统的领域的一些师承，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从一个非常男性的乐史来的一个延续。那所以其实认识很多女性的乐人，他们在想要自由的这个起步的时候，他们最要努力做的是摆脱他们的老师。那个老师可能就是一个某一个特定的老师，那但是那个老师可能也是乐谱，那或是某一套的教学方式。所以就是这个是我经常会听到的，比如刚刚听到那个 Songbirds Collective， 其中我们听到这个唱这个比利时这个 Sean Claude Van Damme 这个女性乐人，她叫 Rachel Garnier，他妈妈其实是钢琴老师，可他比较幸运，他妈妈跟他说你不要学钢琴，然后你只要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搞怪的乐人，那就是完全没有限制，他就是完全是自己去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自由的弹奏方式也好，声响性，他在一个演出里面就是很流动的，不会中规中矩的在某一种姿势上面就是做演出。那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是大概一开始想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女性乐人经常我们聊起来的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限制。 好像就是一个打破限制跟认识自己的过程。然后也要很感谢从前辈们，他们比如说他们在做的一些努力也的确帮助后面的创作人更有机会可以表达，勇敢的表达自己，不需要感到害怕。 我们现在接下来听的也是这次流浪之歌音乐节出现的台湾女歌手，就是王瑜君，她也非常棒。我现在发现，新一代的台湾女歌手有很多，大家就哇哦，就是感觉就是长出了花朵来，而且要感觉要到遍地要盛开了。我觉得瑜君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其实十年前第一次邀请瑜君到流浪之歌音乐节演出，那个时候他是跟一个乐队，就谢杰廷手风琴手，他们组了一个刚刚组好一个乐队叫对角线。那时候就觉得，其实那时候因为还没有那么大的独立音乐场景，就觉得他们没有一个适合他们的舞台，于是在流浪之歌音乐节我们做了一个小的舞台，那也邀国际的乐评人来听，就是年轻世代的台湾乐手想要企图要做的东西。那时候当然瑜君刚开始刚起步还比较生涩，不过就是经过这十年，对，就是看到他有非常大的变化，然后非常的开阔，然后我觉得瑜君也从来不会限制自己，就是他从就是诗谣或是他追逐这些诗人的音诗，当然除了诗给他的很大的在思想上的启发以外，他有音节，那同时他也在剧场里面，对，他做的这个剧场的配乐，就是用声音来说别人的故事，这个也让我觉得哇，他这十年的变化非常的大。 就是瑜君在比如他后来的时间乐队等等， 对， 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一个很独特的声音出现了。我们就来听看瑜君的这首《柠檬树的长成》。 述的长程也将在这次从9月24号展开一直到11月1号的流浪之歌音乐节当中演出，也是算这次唯一的台湾的代表队， 还有 板奈。哦，对，板奈，对对对啊，哦，板奈也是，我们等一下来听板奈的歌，然后板奈是闭幕的演出， 对， 对 不对？ 闭幕的演出， 就等于是10月1号， 最后一场晚上7点钟， 然后这个是免费的演出， 在广场，就是我们的市集的那个空间，那我们以板奈做闭幕演出，那我想是最具意义的。 也许我们等一下有机会来听板奈的歌，然后我们先往下，因为这次从泰国来了一个大提琴手，听到他录音时候也非常惊讶，就是受古典音乐的训练，然后可是自己好像就是又跳出了古典音乐的那个领域。 这位是 Yui， 他是来自泰国，那也是如果待会大家听到他的音乐，不要认为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泰国乐人，其实在泰国 Yui 算是非常的稀有，那就是他非常明确的不想要待在就是泰国，不管是传统也好，古典也好，或是流行音乐或是民间音乐这样子的一个固定的房间。那其实在泰国要走这样路比在台湾还要困难。 听了就知道它有多特别了。来听 Yui 的作品。 พระอาทิตย์ตกดินหลังความมืดอาจมีทั้งเรื่องดีและเรื่องร้ายใครหลายคนคง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ต่ท่ามกลางความมืดนั้นสำหรับใครบางคนช่วงเวลาที่ปวดร้าว Thank you. 那提琴真的是可以这样演奏，哇，还有个节目。 拉德里， 这是泰国的大提琴演奏家，其实他也就是一个演音乐演出者，你听到念白，然后那些声响就是他制造出来的。即将在《流浪之歌》音乐节当中演出，会觉得这场很特别，好像真的很值得去现场观赏。我们可以去官网上，就会有你们的相关的音乐节的时间表， 对， 跟资讯， 对， 嗯，对啊。来听下面一个吧，这个是非洲索马利兰的trio 是不是？是一个三重奏。 对，对，主要是女歌者Seha Helgen， 她是从索马利兰来的。 嗯， 然后我们对索马利兰比较陌生，那其实这个国家在1991年才算是独立，其实也不是真的独立，就是其实跟我们情况也比较像，就是国际上还不是对没有被就是承认。 嗯， 那不过他们非常努力，就是从战火中重建一个新的国家叫做索马利兰。那因为是长期跟索马利亚，他们是从索马利亚独立出来，然后就是长期的内战。 嗯， 所以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也因此我们对这个国家非常陌生。 嗯嗯嗯。然后他这个歌手他是后来就跟法国的音乐家去组了这个乐团。 对对，其实Seha在索马利，就是索马利兰还没独立之前，就是他年纪很轻就已经成名了，就在当地是成名的歌者。嗯，那不过在内战的时候，他就跟着很多人志愿到前线去，以歌声抚慰士兵，因为其实他们没有真的没有足够的武器，那当然也没有好的医疗设备，那他当时就是用他也去前线当护士，然后服务这些受伤的士兵。那不过因为战火实在是太，就是整个内战打得太久，那他也后来就流亡，就逃离索马利兰，然后流亡在法国20年当清洁工。 嗯哇，没有国家的人， 对， 是很辛苦的。 对， 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 Mandamini laiski kumatairi nekaro عشاني كم موت مقاية ما عندامي نيلا يسكي كم دايري نيكر تدهدو اسمو سادو ولا كالا دمبيا تدهدو اسمو سادو ولا كالا دمبيا حايدي دي اللورو من بادو لازي فيجو سو مالي لان شاين这场音乐会是在9月30号，然后这一系列的流浪之歌音乐节都很值得大家关注。你真的会从音乐里面，我觉得世界音乐最棒，就是你从音乐里面听到的不只是音乐，还有文化历史跟这个歌手的个人的颜色色彩跟他的魅力，嗯，好像就是可以你不用到哪里去旅行观光了，就透过音乐就认识这个国家。今天请到朋友周世芳，我们最后一面听来自挪威瑞典的萨女女歌手，他们这次也会来演出，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年轻的三人组合，那其实他们也是一个梦幻组合，是去年的挪威的一个最重要的原住民音乐节，叫 Redo Redo 海岸风暴音乐节，把这三位非常有特色的各自独立的女性乐人，然后其实他们都以萨米语或是萨米传统吟唱作为他们的一个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媒介，然后但是也新创很多东西，所以把他们组在一起成立的这个三人组，那叫做北地女声。 听到北国的声音，这是他们的传统的音乐，这些不同地方人发音的方法跟感受世界的方法都不一样。最重要就是还有10月1号的闭幕音乐会，就是板奈的这场音乐会，大家也一定要到现场去聆听，然后在广场上，所以谁都可以去的。 对对，那我想板奈他真的就离开他的房间已经200多天了。 对啊，加油加油，大家要一起给他加油，然后一起加油。然后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周世芳，很感谢世芳来介绍精彩的流浪之歌音乐节第15年了，期待继续，然后我们都还可以听到这些很棒的音乐人跟你想传达给我们的。 谢谢，欢迎大家一起来流浪。 谢谢世芳，拜拜 拜拜。 Panayo Kanja. Tangjin Meili, Tangjin Guang Rong.曾经属于天地氤氲的我们啊，不再美丽，不再光荣，踩在土地上想要勇敢的我们啊，在这里经过的我们啊，在孤单唱出原来的我们啊，静静聆听大地的声音，牵我的手，大声唱出和平和希望。 是把奈的作品原来的样子，这就是他们在总统府前面光改到格兰大道上深夜的现场的录音，也是这次流浪之歌音乐节里面的 最后一场音乐会，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到场聆听，就在中山堂前面的广场，是完全免费的，可以一系列节目都值得大家关注。我觉得我才刚回国回来，时差正在调当中，然后就收到了很多有趣的讯息，流浪之歌音乐节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我们的好友小贤蔡宏贤。 Hello， 你好。 嗨，光夏，大家好。 我们昨天有碰面，是去参加骆以军的字母会。 对， 他在成品的他们那一系列小说的即将发表，那个感觉好像是台湾文学新浪潮再次海啸扑面而来。 你有很感动吗？ 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对，我在现场觉得蛮感动。 因为常常听，之前听他讲，可是他讲的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到底在做什么。其实他们做这事已经五年了吧，五年以上。 12年，对，5年。 就是好像是有6、7个小说家一起。 可能更多一点。对。但原来好像是小说家的一种拼凑的一种书写，不知道可以到什么样的境地去。但我觉得昨天其实是真的蛮棒，好像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对，我就说希望有机会可以找他们来，因为我发现小说家原来这么会说话，就是每个人讲话都 是，我觉得他们实在 好，脑袋太聪明了。 非常非常清楚，像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混沌状况。 没有，我觉得就怎么讲，做音乐人，我还是有些比较，因为我的朋友们有不同的属性的。我觉得音乐人就是比较放松一点，然后比较 chill out 一点。然后小说家就完全头脑清楚到不行，然后一直在检讨自我，然后一直往。 我们后来回来有传一点讯息，我很怀疑是他们有先蕊过嘛。就是他连在现场说话的时候每一个字句都非常精准，我是很怀疑他有没有背稿。 他们那些人都很厉害，就是字母会。总之他们就一次出版了 ABCDEF 六本 书。就是然后是有一个他算什么哲学家，台湾哲学家。 他应该是说其中有两位有蛮深厚的哲 学 背 景。 对，所以他们在思考就是还是很古典的命题啦，就是人到底要走到哪里去，以小说文本来思考这件事情的话。对， 就有一个命题，然后有好多小说家大家一起针对那个命题写一个短篇的东西。真的非常精彩， 对， 大家可以留意。不过小贤今天来节目我们不是要聊军曹的。对啊，因为小贤最近你在策划一个展览，我看了你们的网页，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展览，而且几乎算是空前的吧。 空前 有吗？我好像没有看过这么丰富的科技艺术的展览。 可以算吧，我自己不好意思这样说了。但我们真的非常用力，是说件数非常多，特别是一个科技术节。那我想要说的是，那个我们想要让那个面貌比较丰富一点，所以作品邀的有点过多。 有那个网页这样一直翻都翻不完。 对， 就是这个到底是什么。然后除了展览、表演、导览、工作坊， 对， 全部都有。 对， 然后首先我们要来谈谈科技艺术这个主题。 对，其实还是回到可以昨天刚刚说的，因为他们 A 本谈的是未来。那我们这次的桃园的科技术节，因为他第一次在桃园办，其实如果在其他地方可能听众比较没有那么陌生，但桃园第一次要办科技艺术节，所以我们的题目是出未来，就是起初的出，然后未来。对，所以我对他们那个字母会的未来也非常有兴趣。对，所以一个科技艺术，就是说第一次在一个城市办的时候，所以我们对这个城市有很多的想象。那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作品、展演、工作坊等等，就是我们想要铺天盖地的把，尽可能的把可能面对的领域或是民众可以认识的可能性都伸展开来。所以才会有这么多。 那你刚刚提到科技艺术这个部分，就是很多人都会问，其实我们蛮久之前就谈论过这个议题，然后也是一个有趣 的名词这样子，因为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嗯， 比较常可以理解的是说以科技作为一种创作的手段或媒材，但这是比较狭义的去定义它啦，所以我们其实更爱用的是比如说电子网络新媒体。对，那它不是只有一个工具性而已，而是说 这个部分很多都已经浸淫在里面，然后从里面创作再出来的。对，所以特别科技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未来感，好像我们对科技结合某种生活或是一种形态，仿佛它就代表一种未来。那所以出未来好像听起来是一个时间的线轴，但其实也无可避免啊，就是说时间以线轴来思考是最容易的。过去的就是旧的，然后 还未知的在等待的仿佛就是新的，所以我们常握着旧的其实一直在怀想新的，我应该是说在遥想新的。那未来感仿佛是一种期待，好像我们一直在追求这件事情。所以科技艺术很容易让别人理解的是，哇哦，这是一个很新的东西，或者是说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或者是说艺术好像有一种未知的可能性。对，这是我们简单来说这个初跟未来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其实它没有完，没有完的意思是说也许未来是要从旧的里面挖的，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轮回的，而不是一个线性的。甚至是有可能是要不断的切剖开来的。对，那 也就是我们在你们的展览上可能不见得会看到最新式的电动车，或者是神奇的 AI 智慧，不见得是这些东西，而有可能看到是很古老的东西。 对，你看昨天那个发表会里面有一句话还是觉得非常棒嘛，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书写一种未知的或者说不了解的，那个东西就变成是一种未来。其实有些东西就像我们常常也是在开玩笑说，像 AR VR 这几年非常热门，但是比如80-90年代的时候它已经热过一次了，然后该讨论也讨论差不多了，但现在又再来一次，仿佛这个新的科技是大家从来未见过的。或者是说前面我们很久以前聊过一个热潮，像这种 3D 列印制造者风潮，那这个其实也是很久以前就有的机器了。可是它有一个特征是说开始被大众理解或接受，那仿佛就是一个新的未来的议题。就变得热门起来。对，所以在我们展览就是不是像你说的只有非常旧的类别东西，但很多应该是说新的观念或是一个未来感，从里面可以的确可以找到一些甚至是跨时代，连我们现在看都觉得非常惊讶的事情。对， 我们先就要来介绍一个，你说这是很值得认识的一个芬兰的艺术，他怎么讲？也不是音乐家，他是 他应该就是我们讲就是先驱吧。先驱的意思是说他可能做很多事情那个年代的人不完全理解，那严格讲起来他就是一个艺术，然后人工智慧、机械等等跨领域，你很难定义他。那 他是几零年代的人？ 他 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 Erki， 对 ，Erki， 对，Erkki， 嗯。 那他今年5月刚过世，对。其实大部分人都不太认识他。他应该是2008年的时候在德国一个文件展开始比较被西方认识，可是在芬兰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人物，他很像是一个我们讲一个全才的跨域的一个奇怪的人就对了。对，那比如说在那个 Korg 啊或 Moog 在做这种电子乐器的时候，他也开了一间公司在做这种奇怪电子乐器。 嗯， 那我对这个人一开始的好奇的确是从这边开始，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乐器长得一个很漂亮一个对称像翅膀一样的操作界面。 嗯， 对，那是在60年代底左右他自己发展一系列的乐器之一。 嗯， 对，那这次在展览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有芬兰有另外一个艺术家叫 Yari， 那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复刻就是再做出来。然后他上礼拜刚回芬兰，他本来待在我们那待了2周，就是把这个乐器做出来。 嗯嗯， 对。 所以你说这个，Erky 这个人，你有给我看过一些他的影片，看起来是那种60-70年代的电视。 对， 在电视他示范了一些发出声响的东西。 对， 嗯，然后他有作品。就是你们这次会放他的纪录片？ 对，我们会放他。那是另外导演然后跟他讨论然后拍出来那个纪录片，那里面谈的东西很多，包含人类到底要往哪里去，人类跟机器怎么共存，或者人类怎么样永久的保存等等，然后谈他的幼年的生活怎么样变成一个这么奇怪的怪才，然后谈他怎么样进入这个电子声音乐器的创造。对，所以有各个层面都可以来看我们所谓的未来跟最原初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样的撞击，在这个影片我觉得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 好啊，我们先来听听看他的作品。 这个就是类人猿的舞蹈，我们就直接听了最后一首。 你要 对不起 听看。所以在影片里面像这样的声音是怎么样发出来的？ 他应该说他自己做了一个，你知道吗，就是电脑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其中有一个很大部分是关于电脑很会做重复的事情。 嗯， 那他有谈到一个概念，就关于自动作曲这件事情。 嗯， 他们在想象未来的音乐创作者会是怎样。对，所以电脑做了很大一部分，意思是说人类透过不断的记忆性的练习操作这件事情有可能会被电脑取代。 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被取代了。 对，是是是。所以但那个纪录片就是讲说他们对这个音乐的想象，那自动半自动演算法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有一个脉络是非常有趣的。因为直接到现在我们都在努力或者执迷这件事情。对对对， 好，听看。所以这个是电脑创作，他设计的电脑创作。 对，他也可以严格讲起来他就是个小电脑。对，只是说他的操作界面，其实在60年代或70年代这种对于未来电脑的想象也很有趣，就是人们到底怎么操作电脑。 对， 就是键盘滑鼠还没有成为一个定案的时候，这些人对于人跟电脑之间要怎么样沟通都有很多奇怪的或者说超越的想象。比如我们现在谈的体感，或者说我们很容易接触用身体去控制电脑。可是在60-70年代其实他们已经那时候就这么做了。对，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好，我们刚刚听到就是芬兰的这个艺术家，电子艺术家，Erki 他的作品。然后这个人，我觉得活跃在芬兰应该算是他的六七零年代的时候的那纪录片，然后这次就会在这次的科技艺术节当中播出、所以这些声音究竟是怎么发出来？我在想象以前电脑不是还在吐那种纸卷吗？ 哦，对，他有谈一点点他纸卷的经验，不过他在这个里面其实已经是试图用很多的电子回路。现在可以理解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用软体创造音乐是写程式嘛，那时候是用很多的 IC 晶片来控制这个回路、所以是一个实体的程式就对了、你可以理解吗？ 不能再说一次 简单来说就是说 不是用程式， 对，但是它就是用回路、 就是、 所以那些小晶片就是当做一个开关 哦，就是卡这里卡那里的，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会很多接线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我手边就有 Asia 带来的我猜这应该是一个乐器吧，拿在手上，这是什么？ 那个是八位元的合成器。 就是一个像小扑克牌一样大小，上面就是金属做成的，然后有两个旋钮，然后很多晶片分布，有点像小时候拆开收音机看到的样子。所以它是会发出声音吗？ 对，等一下，如果有可能 你要等一下 可以听一下。对，但这个是八位元，其实这还一样有一个系谱，这个原来是美国另外一个艺术家 这个又一个发亮的，这个是 八位元的延续，就是、对、我先大致稍微说一下，这个就是 one beat， 就是一位元的那个交响乐。那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刚刚提的部分，就是说它有个小的 IC 哦， 那这个 IC 可以做一些程式的去让它发出声音，所以他们发出的声音就很像 MIDI 的声音这样子、 就是跟芬兰那个音乐家做类似的事情，就是用实体的程式 对对对对 去做音乐， 是 然后但是现在已经发展成掌上型的了。 对， 我的这样解释好像都曲解了 Asia 的意思。 也不完全啦，就是说刚刚讲的 Erki 他毕竟就是已经过世了、然后他作为一个先驱的角色、其实还是对很多人有一些启发，或者是说我们有些道路上在他曾经走过道路上对，所以也没有完全曲解、对。 好，我等一下来拍一张照片发上那个专页好了、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示范这些乐器发出来的声音。今天请到朋友是蔡宏贤，介绍是桃园的科技艺术节即将来到。 Thank you. 声音纺织机真是够怪了。前一个小时完全是世界音乐《流浪之歌》，非常女性的。然后现在这个小时就是我说也说不清楚的科技艺术。我虽然自认为非常有兴趣，可是你要化为语言讲出来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都不知如何选择字句。今天请到我朋友是蔡宏贤 Asia， 上次蔡宏贤来应该也是跟骆以君一起来的，小贤，因为骆以君都这么称呼你，叫小贤，因为你跟他好像是大学有认识的好朋友。其实小贤一直在专注领域，就是在科技艺术这一块。你们的工作室呢，在做的就是研发各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吗？没有， 差不多。 因为我看过，我在你那边看过一个叫甜甜圈的机器，就是有个按钮按下去。就会有甜甜圈送到你家门口。那其实说穿了就是按了这个按钮之后会连到 网路 去订餐。 对，就是 有一个系列都是无用就是大用嘛，就是完全原来只是解决大家要吃点心，然后每次都说随便随便，我们实在是听腻了，随便就让机器做随便的事情。所以就做了一个按钮，就是它会自己连网络，然后随机然后选定量的东西过来。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发明。当然呢，就是不止于此，就是现在在网络跟电子的世界里面有好多很精彩的发展。但是有时候最有趣的就是你不要去管那些发射太空的东西，就是在你身边一些小小的事物你自己可以拿来玩玩做做都很有意思，就很像玩个小玩具一样。我们刚刚讲到这次的展览当中有很多是声响的展示，对不对？你要稍微介绍一下吗？ 其实刚刚讲那个 Erky 他其实就是一个电子声音的先驱嘛。所以刚刚说我们如果往前挖其实蛮多事情可以挖掘，但这次不是一个 Erky 为主 的展览的，其实它比较像是一个线索。那所以刚刚提到这个美国的 Tristan 刚刚光下有发到脸书去的，他的这个一位元的交响乐其实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它像一个装置一样，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实体的音乐，它不是一个数位的，当然你也是可以听到它的数位的档案的，对。但是它这个很有趣是它后来影响了另外一个我们这一群的艺术家朋友，他们在做八位元，其实也是一样，会想要复古八位元基本上也现在是偶机上的，对。但是他们对这种八位元的声响或者说这种tape 的形状是非常感兴趣的，甚至它的程式要上传，是以前像我们用苹果 Apple II 的时候旁边有个录音机，你要放那个 tape 的声音它才把声音转成这个程式，然后让电脑可以听得到，就可以把程式码上传。那因为单晶片的上传程式到现在讲程序有点复杂，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比较精简的方式，用放声音然后转程式，对。那这一系列其实都是受到彼此的影响。 我现在来示范，我要演奏一个音乐，其实不是我音乐，这个是谁啊？ 也可以啊，你可以共创。那这个是另外延伸的，是我们一个芬兰朋友叫托莫，他延伸八位元做的一个 Neo Coco Cat， 对。 就是我刚好传上网络照片，他可以 看到。发亮的那个，对。 哎，他没有声音哎。 哦，你要按它。 我要按。哦，有一个按键。 对。 多么熟悉的一首歌。就是一位 one bit。 这是八 bit。 bit， 对对。 八 bit 是这样。 八 bit 就是二的八次方。 它有两个按钮呢。对，我在加速，然后调 key， 赞吧！我到底自己在高兴什么？ 没有，我们就缺一个很棒的那个 DJ， 演奏者， 对，演奏者来做这件事情。对，那 那这个在艺术节里面我们会有工作坊教大家自己做这个事情， 嗯， 对，你就可以自己做到一个手做的合成器。对， 姑且不论它的音色如何，它的外表很漂亮， 这个是美丽版本的，哦，但我们到时候会做其实是复古版本，也很美丽， 就是我说像扑克牌大小是金色的。 对，其实这里有一个系列，就是像 Airkey 它的电路，怎么会有人电路做什么这么无用的电路， 嗯， 就是说其实它本身非常漂亮， 嗯， 它不是一个工业制品， 嗯， 所以艺术家在里面有很多自己关于这个电路怎么行走的想象。 嗯， 对， 好，那现在把它拔掉，又要换台乐器了，我来关，然后哦，好，现在我要那个，这叫什么直播吗？但是没有影像的直播，我要口述直播。现在我把我们的连线接到另外一台乐器，这个乐器长得哦，它是有个 CD 壳，然后 CD 壳里面有1、2、3、4、5、6个晶片。 它的电池开关，然后晶片，然后还有一个 switch 换下一首，然后可以调声音大小。对， 这个好好听哦。 对，然后你要继续听吗？ 先听一下，它就是 One Beat Symphony。 对对对。 超变态，好好听哦。我来拍一下，等我一下哦， 嗯， 要让大家感受到震撼。好，我现在给他传上。你要 如果我们要换下一首， 他一首多长？ 大概这个里面五首，总共出来应该47分钟吧。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实体 CD 了。 是啊是啊，只是说它这里面的晶片在运作着。 嗯嗯。 其实我们很多年一直在聊这件事情。 对啊。 音乐的传递的形式。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 CD 已经没有载体了。 对。 就你打开 CD 盒里面那个 CD 光碟片，你根本不知道放到哪里去。 对。 嗯，所以很多人都听串流，可是现在我们拿在手上，它真的就是一个 CD 盒，但是打开里面不是光碟片，而是由晶片构成的。 嗯， 你要怎么形容？ 就是它就是一个小的 player， 含自己运算的部分。 嗯，里面有不同的曲目，都是创作者自己做的。 对对， 它用 one beat。 对，然后它的那个 one beat 是什么单位？ 就一位元啊，一个位元。 那八 bit 就是8次方。 对，就是， 那一 bit 是 啊， 好，不要再问这种问题，可能会被 不没关系。那个这个有趣，就是刚我们在广告的时候，我跟光耀稍微解释一下，到时候现场这个艺术家会把他的程式码像个海报一样贴在那里。 嗯， 那这一系列都是应该是说他们有很棒的创作，同时都是开放文化下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有兴趣，这电路接不是太难，可是它连程式都公开，所以他们会影响更多人，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共同参与这件事情。对， 好，我再听一下这个 One Bit Symphony。好，再换下一首曲目。我们可以说这个是音乐人的未来的救赎吗？ 应该说是一个选项之一吧。 嗯，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蛮小众的。 好吧，承认我们就是一个小众的节目跟 我觉得太大众我们可能也没什么兴趣了。 对，因为你之前跟我讲过比特币的时候， 对， 它还真的非常小众，然后它现在已经 变非常大众了， 而且已经被禁了，因为太好像 没有，那是中国啦，中国，对对对、嗯，但其实我觉得那完全没影响， 嗯， 对， 真的吗？ 因为大家很 happy 啊，因为它跌下来，赶快去买。 因为 H 那时候就说他有朋友送他一个挖矿机，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你后来有用那个挖矿机吗？现在比特币这么值钱。”后来 H 就说他自从比特币变很大众后，他就一点兴趣都没有。 哦，我觉得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聊这件事情。应该说它背后的机制已经产生更巨大的影响，它可以套到你、嗯。我觉得也许是你刚刚提的。下一个阶段音乐的救赎会是那个， 是吗？好， 是，就是你的音乐等同于比特币，这样可以理解吗？ 有这么好吗？ 是，将来的方向是这样子，就是说我透过演算法， 区块链的意思， 对对对，哇塞， 你看我懂得这种名词，可是我都是就是瞎背一些这种名词， 这样就够了， 好棒的音乐哦，我自己是很喜欢啊。所以你们这次艺术节的工作坊会教这样的乐器制作吗？ 嗯，会有一个、瑞士的艺术家叫马克，对， 嗯嗯， 他也是一个很棒的各领域的艺术家，那他会教大家怎么样自己 DIY 做这个部分。 可是需要什么电学基础吗？ 焊接吧，就是，可是不用担心啊，焊接就像、吃口香糖一样嘛，就把它反正 粘起来， 对，把它粘起来，所以你只要来上就学会了。 好，怎么办？这张 CD 我一直停不下来，一直好想。 可是我告诉你，这就是我刚刚讲小钟，他在那个 Tower， 我记得有个香港艺术家，他说：“嘿，现在特价只要10元，应该是被丢到。” 旁边 对很多人不知道那个有多宝贝，但看到人超开心。因为我之前去东京的 Tower 找我找不到，对，可是那个可恶的香港艺术家，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翻到的。 哦， 那这次这个是我们自己在 Amazon 找到一个，然后艺术家他自己本身寄了5份过来，因为他很脆弱，我很怕观众如果你们在现场聆听，请你要爱惜这个作品。 嗯嗯， 对。 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雏形，是某一种东西的雏形， 是 好像发明不就是这样子吗？ 是 你现在看到这个光溜溜的 CD 透明盒里面装的五个晶片，然后耳机插上去就听到这样的音乐，已经很令人惊叹了。但是你可以想象它的未来可能会是什么吗？ 是它还是有点，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出未来也是嘛，就是它明明就是一个 IC 小电脑，然后硬要用个 CD 盒放在那里，就是说我们常常需要这些旧的，你知道，借尸还魂，旧的媒体， 对， 让我们比较熟悉一点，仿佛这就是一个实体 CD， 就是一个界面。 对，但它其实可以告别 CD， 或者说 其实不用， 对 对 对。可是这个 在任何东西上面， 对，可是这个媒体的过渡性，就是终究我们会常常遇到这个东西。 嗯， 对， 就是 CD 至少让我们联想到说它是个 音乐，对对对， 哦，但是其实这个界面不一定是必要的。 对，那所以刚刚提到说这次的音乐很多，我们只是提这几个区块跟系列，其实。我们还有台湾也很杰出的艺术家，就是王仲坤，王家前阵跟他合作过， 对， 那他做像一个风管叫 B2B， 对，用空压机去发出声音的部分，对，那也是另外一种声音的展示形态，更像是一个动态雕塑，同时是一种声音创造的可能。 因为你刚刚说这个会有一些工作坊教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就是你说有个瑞士的艺术家会来教大家怎么做这样乐器， 这是其中一个啦。因为工作坊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想要传递是说一个是艺术节里面通常是展览嘛，那展览其实是非常薄弱的一层，就是能够实体看到的人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就已经在进行艺术节的一种传递嘛，那也许有人听到节目的内容大概懂说，或是大概知道说这是一个什么有趣的展览，但工作坊其实会更接近这个艺术节的结构的骨髓，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作品，我不知道这作品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可以自己做， 可以参与，那那个作品就会几乎是跟着你一辈子， 嗯嗯， 对，因为你还带着它，所以你好像是有一个作品的延续这件事情进到你的生活里， 嗯， 所以工作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一个艺术节里面，所以我们过去以往不断在办工作坊，是希望这种科技艺术的部分比较深入的扎根动作。 有，因为我参加过一次你的工作坊，就人造自制人造 自制人造卫星的 那个是蛮厉害的。 对， 嗯，然后 嗯， 对啊，那次好像是从奥地利请来两位， 对对对对， 嗯， 他们很妙，他们就是用牛奶罐要来做人造 卫星，人造 星， 嗯，然后我记得他们还有一个全球的那种定位系统，去看哪一颗卫星什么时候到了哪里， 嗯， 然后可以也许可以收录到他的声音之类的。 对，后来他结束的时候，他们做一个集体的表演，就是把台湾上空正经过的卫星作为讯号源， 嗯嗯， 或是音乐参数的改变， 哦， 对，然后他们用一个visual programming 叫 Pure Data， 用这个做参数创作的方式，让他集体就有一场表演。 对啊，大家知道卫星通过的声音是什么吗？我要讲的又要讲的很直白，其实就很像，冰箱坏掉的时候发出声音，但是就是这种电子声响嘛，要不然怎么？而且卫星又不是为了做悦耳的音乐而制造的，我们只是想知道它会发出什么声音而已。嗯，下面要放的这首音乐，我们要再接下线，好。接回你的电脑，下面这个音乐是台湾的团体 哦，对，这是另外台湾一样是年轻的双人组，叫理化兄弟， 嗯， 他们也是一样非常迷八位元东西，所以你知道其实小时候的游戏啊，游戏里面的声音对我们其实有 影响 很大，影响很大，对，所以他们有一个这个大前提，然后刚刚讲 Eric， 其实在那个纪录片有谈到，就是人的未来到底怎样，那移民太空其实是一个他认为是一个必然选项之一啊，可是这个必然选项里面有太多可以想象的折叠在里面， 嗯， 对， 嗯， 对，他其中一个折叠非常有趣，他认为比如说把人缩小然后放在一个高尔夫球的大小里面，然后在太空里面漫游， 嗯， 然后在这个漫长等待到另外一个星球里面，人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也许创作音乐，也许看看 A 片， 嗯， 对，是他是真的这样说，对，对，所以他后来谈到关于性这件事情，对， 嗯， 一个古老的延续种族的方式，对。所以我们现在听理化兄弟的部分，就是你知道那个科普勒452b， 就是他们发现有一个星球跟地球非常接近， 他自己想象的， 不是不是不是， 哦，NASA 发现的， 对对对对， 嗯嗯嗯， 对，就叫科普勒452b，然后他想象那里有一个奥斯陆， 哦， 你知道吗？奥斯陆的音 复制的， 对对， 嗯， 对，所以这个曲子， 听听看， 嗯。 Let's go. 这是台湾的乐团理化兄弟，这首曲叫做科伯勒452B。据说好像有一种假说，就是呢，其实地球真的就是一个城市吧。因为如果在未验证的之前，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可以用数学算出来的话，那它除了是它有非常大可能是一个更高智慧生物的一个演算的结果。 有这样的悲观论，我们就是别人里面的模拟游戏。 然后但即使这样子，我们还是要乐在其中啊。因为还是有很多 自由意志当下。 应该还是有很多空间吧，因为他们还是有很多 bug。比如说量子力学的某一些特性，就是他们可能没有算清楚的。我不要再讲了，我可能会被大家就说闭嘴，不要再讲这些乱七八糟语无伦次的科普，又不是科普。Asia 蔡侯贤这次参与了桃园科技艺术节，然后其实下礼拜我们还会再碰面，然后你会再深入的讲一些你们这次展览的内容，跟一些工作坊啊，还有一些参与的 演出 还有艺术家等等。 对， 然后非常期待下礼拜我们要放些什么音乐，而且我刚才跟他借 CD 了，就是那个 One Beat Symphony， 我就说，哎，这张 CD 借我，觉得好高兴哦。下礼拜我们还会再多讲一些。 下礼拜今天应该比较多声音吧，下礼拜我们来多谈一些其他的作品。其实有些声音我们也没有听到，比如说三声献艺啊， 对， 然后还有李婉晶的半仙呢。 好， 对。 这个科技艺术节是从十月开始， 十月六号是开幕，然后开幕的时候，当天晚上会有一个VJ Swaff， 他们是巴西有趣的团队，会用骑三轮车在街上涂鸦的方式，数位涂鸦，对。然后展期会有一个月，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就是多去看一下，因为内容太多，我相信你一天一定看不完。 地点是在 那个桃园的展演中心，桃园中正路1188号 展演中心。 对， 好，就是大家可以留意，你们也是有一个很精彩的官网，在上面有好多讯息，就是真的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节目去看跟展览，就是非常精彩的。Asia 蔡侯贤，我们下礼拜还会再见。好 ，OK， 那就下次见喽，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Thank you.